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的形象。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制裁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等公司，同时将中国运营遥感卫星的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列入制裁清单。天仪回应内地环球时报查询的时候说，天仪和子公司和美方制裁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强调产品和服务都是用于民事和商事用途，不涉及任何军事用途。天仪正是和各方积极沟通，尽力确保得到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对待，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埃及，展开中东访问行程。预计他在开罗短暂停留之后，将会前往耶路撒冷和西岸拉姆安拉。布林肯将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晤。巴以局势近期紧张，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发生新一宗枪击之后，以色列警方下令要求全国警力提高警备等级。这一宗枪击导致两个人死亡，枪手其后亦都被枪伤制服。另外，东耶路撒冷一处犹太人定居点日前亦都有另一宗枪击，至少七个人死亡。较早前，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同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造成巴人死伤，其后几枚火箭弹在加沙射向以色列，以军随即报复，出动战机轰炸巴勒斯坦哈马斯在加沙的军事目标。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29.94,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33,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241, 欧元对美元 1.087,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397 点，升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1929.15美元，卖出1929.6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降到12度以下，而新界气温显著较市区低。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4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咁九龙入口咧就只系理工大学嘅湾位对出咧就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啦，咁啊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慢车。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咁另外咧，黄大仙庙咧仍然一带咧系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黄大仙嘅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只系准专线小巴驶入。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米克。春天象征新一年的开始，但其实只要我哋保持青春的心态，每一日都可以是新一年的开始。祝大家青春常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艺术生命， 表达艺术治疗是将不同的艺术创作和心理治疗的技巧融合的一种治疗方法。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情绪，又不知道怎样说出来，可以试一下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表达出来。 他是表达艺术治疗师苏瑞文。 我们天生出来就已经有艺术创作的天分，你想想哪一个 BB 不是听见 Baby Shark 就会扭屁屁跳舞。 艺术生命，透过艺术述说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1月30日，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 陈国基称不断与内地提起通关，希望尽早带来好消息。 陈茂波称预算案舒缓措施或需调整，尽可能缓减对弱势社群影响。 中国驻日大使馆称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啊，1月3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政府咧即日起咧就系撤销新冠确诊者嘅隔离令，即系就算你系阳性啦，确诊咧都唔需要再申报啦。冇症状嘅话，可以照常系出外或者系翻工噶。不过如果你系有明显病征咧，当局都话请你系尽快求医啦，留喺屋企休息啦，避免外出噶。咁另外，医管局嘅指定诊所同埋遥距嘅诊症服务咧，喺今日起亦都系停止运作噶啦。咁就会由超过70间嘅普通科门诊咧，系恢复翻正常服务啦，去支援呢一啲嘅确诊嘅病人嘅。嗱，详细嘅情况，医管局仲有啲乜嘢嘅支援咧？系即日起对于一啲新冠病人，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啊，负责基层及社区医疗服务嘅夏敬恒医生，早晨。 早晨，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夏医生，可唔可以简单讲下今日起，如果系确诊阳性人士，医管局嚟讲会有啲咩支援呢啲新冠患者呢？ 可以啊，其實好似主持人頭先咁講咧，喺嗰個新措施生效之後咧，其實市民咧無需接受隔離，係佢哋出外求醫咧，即係如果有唔舒服咧，係比以往咧係較為方便嘅。咁因應呢一種情況咧，醫管局咧其實亦都加強咗咧各方面嘅服務啊。首先好似頭先咁樣講咧，我哋轄下70多間嘅普通科門診咧。我哋嘅同事咧已經準備好曬咧，係可以睇咧依啲嘅新冠病人嘅啦。亦都每一間嘅診所咧，亦都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處方呢一啲嘅新冠嘅口服藥。咁我哋都加強咗一啲嘅人手配置啦，同埋一啲嘅診症名額嘅。以往普通科門診咧，其實個需求都大。咁我哋咧亦都喺今日咧，係由大概7000多個嘅一啲嘅診症名額咧，加至10000個。咁亦都明白咧，喺呢個時間咧，可能係一啲啱啱新冠確診嘅病人啊，或者市民咧，佢哋可能都可能未適應。咁我哋咧都特別咧留咗咧有2000個呢啲嘅名額咧，係專係俾呢啲嘅新冠確診病人嘅。咁、市民咧可以咧用翻我哋嗰個 HAGO 入面有一個嘅特定程式啦，叫做新冠關愛預約普通科門診程式。咁喺嗰度咧亦都可以咧方便佢哋咧進行一啲嘅預約咁樣樣嘅。咁當然啦，如果佢哋喺頭先上述嘅一啲嘅預約嘅情況底下咧，係都係有問題嘅話咧，咁我哋醫管局嘅支援熱線1836115咧，係仍然會繼續運作嘅。咁亦都喺嗰度可以俾翻啲健康建議啊，同埋咧係有需要嘅話咧，亦都可以幫一啲嘅市民或者病人咧係安排一啲服務咁樣樣咯。 可唔可以講下頭先你話加咗人手，主要加咗幾多啦，同埋加係邊一方面啦？仲有其實都有冇啲建議俾啲新冠患者係咩情況之下先至要去揾你哋幫手嘅咧？ 係啊，可能頭先都有提及到咧，我哋本身係會有一啲嘅指定診所啦，同埋遙距診症嘅。咁我哋咧嗰陣時都調動咗一啲普通科門診嘅人手咧，係去專為呢啲新冠病人咧，就係、進行頭先嗰啲嘅服務啦。咁呢啲嘅人手咧，其實咧喺今日咧，亦都會係翻去咧，係各大嘅普通科門診咧，係會係嗰度加強翻咧，係處理翻呢啲嘅新冠病人噶啦。咁另外咧就 呢度有幾多人啊？有冇啊？大概其實？ 大概幾多人啊？大概咧，其實我諗我哋本身咧係每日有千幾個病人咧係睇緊我哋啦，用緊我哋個指定診所同埋嗰啲遙距服務嘅嗰啲嘅人手啦，咁我哋就亦都可以係調動翻去咯嚇。咁另外頭先都有問到咧，就係話邊啲嘅市民確診之後咧係會用到我哋嘅服務啦。其實我諗都大家明白嘅，即係如果係冇乜病徵嘅話咧，喺今日係撤銷咗隔離令之後咧，其實佢哋都可以，譬如做好個人衞生啊，戴翻口罩啦、啊，都可以咧正常翻翻工啊，正常外出咁樣樣嘅。但係如果佢哋真係有唔舒服嘅話咧，佢哋都可以用頭先嘅上述嘅方法咧，係去預約我哋嘅普通科門診啦、啊，又或者咧係我哋特別留咗個2000個名額咧，佢哋都可以係預約嘅。咁當然啦，除咗我哋普通科門診嘅服務之外咧。其實咧喺私營市場，私家醫生咧亦都有500多位嘅私家醫生咧，佢哋亦都可以係有需要嘅話咧，亦都可以係開呢一個嘅新冠口服藥嘅。咁如果真係一啲較為輕微嘅病徵嘅話咧，亦都可以使用呢啲嘅私家醫生嘅服務啦。咁始終醫管局嘅服務咧，我哋希望咧都可以留翻俾一啲咧有較高風險嘅病人嚇。 剛才提到話，即係如果有需要啦，就可以用到普通科門診去睇啦。如果一啲新冠嘅病人，咁可以係預約啦 ，HA Go 嗰個 app 嗰度可以預約啦，又或者係電話打可以預約嘅。咁但我想知啦，如果唔預約，可唔可以直接去到診所嗰度係新冠病人嘅身份去求診嘅咧？ 其實咧，我哋咧喺我哋嘅服務嗰度咧係要需要進行預約嘅。市民咧，我覺得都佢哋都好習慣嘅啦，因為咧喺用我哋嘅普通科門診，即係俗稱去睇街症啦，即係我諗好多年前佢哋真係要排隊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近幾年咧已經轉曬做呢一個嘅電話預約系統啦，同埋用呢個 HA Go 嘅手機應用程式，咁市民亦都好習慣嘅啦。咁我哋今次喺之前嘅疫情嗰度咧，亦都有一啲嘅指定診所同埋遙距診症咧，都係透過嘅手機應用程式。同埋有一啲嘅關愛預約專線咧，俾佢哋進行預約啦，一路都係運作好暢順嘅，大家咧都係用沿用翻呢一個形式咧，咁就得噶啦。 OK， 即係總之唔預約就基本上去到都未必有得睇啦，簡單啲係咪可以咁講？ 去到咧，我哋有同事喺度嘅，咁當然啦，即係佢嚟到，咁我哋同事見得到病人有需要咧，我哋會可能教佢進行翻啲預約，幫佢安排翻係預約嘅時間啦。咁當然，如果佢身體係有嚴重不適嘅話咧，我哋一定會係繼續幫佢嘅。 我睇翻嗰個名額嚟講咧，之前醫管局咧就係話即係嗰啲偶發性疾病咧，包括新冠患者嘅診症名額咧，由7500個加到10000個啦。咁啊，預留1000個咧，就係俾名額比較高風險嘅確診者，包括長者、幼童同孕婦嘅。呢個有冇唔同嘅？因為頭先你就講到2000個係俾新冠病人嘅，咁係咪即係話2000個入邊有1000個就係俾高風險？係咪咁嘅意思啊？ 大概會是這樣、大概會是這樣。咁我哋都希望在呢個過渡期間咧，市民咧都係容易攞得到我哋嘅服務。咁尤其是嗰啲較高風險病人，例如嗰啲長者啊、5歲下啊、幼童啊咁樣樣咧，我哋都特別關注嘅。咁喺呢2000名額裏面咧，我哋亦都會係有大概暫時預留一半啦，俾呢啲嘅高風險嘅病人。咁當然啦，其實我哋依個係靈活調配、靈活調動嘅，即係如果我哋見到個需求係需要增加嘅話咧，咁我哋嗰個嘅高風險嘅名額亦都係會適時，我哋都會調動啦。 有冇留意到一啲今日啲報道講話，譬如尋晚入去個系統啦，話已經多區嘅一啲普通科門診咧，就已經係滿咗，包括油尖旺啦、深水埗啦、荃灣啦，係全部10間嘅診所咧都係滿額嘅，已經咁快有咁嘅情況咯，咁係咪一個理想嘅情況咧？又或者有冇呢2000個名額係咪可以再加，或者特別喺某啲區嘅名額可以加咧？ 其實是這樣的，我們呢都在那個系統那裡見到現時呢仍然有一些的名額是可以給大家預約得到的。那呢我們其實通常在這些的名額那裡，我們亦都是在不同時段亦都有些名額發放出來的。那我是因為昨天那個系統亦都是剛剛開始運作啦，那所以在運作的時候呢亦都未是將所有名額是放出來的。那我們陸陸續續呢其實在那個系統佢哋係運作暢順嘅時候咧，嗰啲名額亦都會係加翻落去噶啦。咁所以咧，我相信亦都暫時我哋而家預留呢2000名嘅名額咧，係足夠應付。因為我哋譬如睇翻呢幾日嗰個診症咧，都係大概1000多人到啦。咁相信2000名嘅名額咧係會夠用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係個需求係真係大嘅話咧，我哋咧今日亦都係備用咗額外咧預備咗一啲嘅籌額咧，有需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緊急啟用嘅。咁相信可以應付呢個情況。 這個額外嘅籌額去到幾多少？可以去到？ 大概一千啦，大概一千。 之前就指定診所同埋遙距診症啦，其實加埋個服務有冇二千咁多？定其實而家個數係少過之前嘅遙距診所，再加呢一個遙距診症同埋再加呢個指定診所嘅，係咪少啲嘅？ 唔係啊，而家多咗噶啦。我哋咧其實係預鬆咗，可以咁樣講，因為咧係我哋睇翻過去一兩個星期咧，其實因為由於嗰個疫情亦都喺高峰嗰度回落啦。咁市民可能大部分感染嘅時候，亦都係輕症咧，其實亦都冇需要求診。我哋亦都見到私營市場、私家醫生嗰度咧，亦都多咗參與去到係幫助啲市民啦。所以我哋每日咧，其實大概有千幾個嘅診症啦，係透過視像嘅遙距診症啦，同埋我哋嘅指定診所嘅。咁所以喺今日我哋係預留咗二千名名額啦。再加上咧，其實咧，我哋咁多間嘅本身，我哋普通科門診，我哋睇嗰啲偶發性疾病、傷風感冒嗰啲咧，其實嗰啲都可以市民係用嗰啲嘅名額咧，係去睇呢一個新冠嘅病患嘅。咁所以咧，其實整體嗰個嘅名額咧，我哋覺得咧都係可以應付到嗰個需求。 你哋有冇話目標？其實如果嗰個人想新冠病人嘅想睇普通科門診嘅，係即日啦，或者第二日就已經係可以睇到，有冇啲咁嘅目標嘅咧？定係其實睇個情況有機會好似之前咁未必預約到遙距診症呢一啲，可能等幾日咁，會唔會普通科門診出現類似咁嘅情況咧？ 其實咧普通科門診我哋睇偶發性疾病咧，我哋一般都係開放咧，即係未來24小時嗰個嘅診症名額俾佢哋嘅。因為咧都希望佢哋可以盡快就診求醫啦，即係呢一啲，譬如佢真係有病徵嘅話咧，我哋都希望盡快幫到佢嘅。咁所以其實喺呢2000名名額嗰度咧，我哋都係會有呢一個嘅相應安排。我哋暫時而家開放嗰個嘅診症名額咧，都係講緊係未來24小時咁樣嘅。咁變咗咧暫時我哋用呢一種嘅模式咧，亦都市民都係攞得到個服務。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係隨住個疫情升溫啊，各樣嘢咧，我哋都會靈活調配啦，加大籌額啦，甚至乎可能會唔會係即係令到佢哋都可以再開放多一兩日，佢哋攞到呢啲嘅服務咧，咁變咗我哋亦都之前都試過係咁樣去到調配嘅。咁我哋睇住個情況係會做翻相應嗰啲嘅措施啦。 我見高風險病人有個叫關愛預約專線嘅，有七條嘅，係咪就係淨係高風險病人先可以用啦？同埋係咪只可以去七間嘅呢七間門診咧？就只可以。 七條關愛預約專線咧，其實係七個電話嚟嘅。咁我哋有同事會接聽啦。咁我哋主要嘅對象咧，的而且確咧係一啲嘅高風險嘅新冠確診病人嘅，包括係長者啦、五歲以下嘅小童啦、懷孕嘅婦女啦，咁同埋咧係免疫力系統咧受到抑制嗰啲病人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一般市民打到入嚟嘅話咧，我哋就睇翻你當其時嗰個需要咧。同事都好有經驗嘅啦，因為咧呢七條嘅關愛預約專線咧，亦都係運作咗好一段時間。咁變咗一般市民打到入嚟咧，我哋都有相應嘅方法咧，可以幫得到佢咧，攞得到一啲嘅服務，同埋俾得到一啲嘅健康建議咁樣樣咯。 我想問一問啦，因為有啲市民可能佢都係行動不便啊，長者過往就有搖佢診症啦，咁而家建議呢啲人唔係好行動，即係行動不便嘅，唔係好方便出門嘅，咁呢啲人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其實咁樣嘅，即係我諗咧，大家都可以即係諗翻下，我哋喺疫情前睇醫生啦，都有各種唔同方法嘅。咁可能嗰陣時都係會係要出外睇醫生啦。咁當然咧，其實係呢幾年啦，或者喺疫情期間咧，我哋喺入邊亦都係有一個遙距嘅診症服務喺度。咁遙距診症服務當時嗰個嘅點解需要係用呢一種服務去幫市民呢？最主要都因為佢哋需要喺屋企接受隔離啦。我哋都盡量鼓勵佢留喺屋企，即係唔好外出啦咁樣樣。咁所以呢，其實隨住嗰個現時嗰個隔離令撤銷呢，我哋嗰個遙距診症服務呢，我哋係大致上亦都係暫停啦。咁當然呢，如果病人頭先都講啦，佢哋真係有需要，佢喺預約普通科門診或者嗰二千個名額要去面對面診症嘅時候，都覺得係有疑問、有問題嘅話咧，我哋仍然有一條醫管局嘅支援熱線183615，咁嗰度咧喺我哋嘅醫管局同事咧，亦都會俾翻一啲嘅健康建議。如果真係有需要，好似主持人咁講，話佢有啲係嚴重嘅行動不便啊，真係出唔到嚟，亦都冇照顧者可以帶到去睇醫生嘅話咧，我哋咧亦都可以咧，即係靈活地咧安排一啲嘅視像遙距診症服務俾佢嘅嚇。咁呢一個我哋都會有一啲咁樣嘅後備安排喺度啦。 阿張，我想問多句，因為過往咧指定診所就係、是一至日都開嘅，星期一至日都開嘅。我想知而家普通科門診係咪都係咁樣嘅服務時間日子嗰度？ 普通科門診咧，我哋會跟翻普通科門診嗰個服務時間嘅。咁其實以往我哋咁多間普通科門診咧， 在某一些診所裏面呢都會星期六日啊，甚至乎在我們的傍晚那裡呢都有一些診症名額的，但是至上我們都會跟回那種的模式的啦，禮拜六日都會有服務，不是間間都有，大家呢可以去回我哋嗰個嘅醫管局嗰個嘅網頁嗰度咧，亦都可以睇得到咧呢啲普通科門診嗰個嘅運作時間嘅。 好，唔該曬夏敬恆醫生，佢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基層及社區醫療服務咁啊，講到咧就係撤銷隔離令啦，咁啊指定診所、醫管局指定診所等等咧，係亦都係停止運作嘅。醫管局就呼籲一啲症狀較輕或者較低風險嘅確診病人咧，可以向私家醫生咧係求診嘅咁。嗱呢一個情況，私家醫生方面又點樣咧？成個應付係點樣咧？有家庭醫生林永和嘅早晨， 係早晨，大家好。 點睇個安排？因為指定診所遙距診症就停咗啦，咁就改為加強普通科門診服務。呢個就醫管局嘅，亦都係呼籲喺私家醫生嗰度可以睇多啲，即係市民可以去揾私家醫生求診嘅。點睇呢個做法咧？ 好啊，咁其實過去呢幾個月咧，咁我哋都好多前線嘅私家醫生咧，就都睇好多確診者嘅。咁啊，有啲就用遙距診症啦，亦都有好多咧就喺翻當區相熟嘅病人咧，就做個面診咁樣嘅。咁嚟緊今日開始咧，咁確診嘅診所咧，咁嗰個改變之下咧，咁可能我哋都預計會多咗啲市民嚟揾我哋私家醫生嘅。咁我諗我哋盡量出一分力啦，咁大家互相去配合啦。咁我都呼籲全港各區嘅家庭醫生咧，都睇翻自己相熟嘅病人咯。咁如果你個診所可能個環境狹窄啊，或者好多人咧安排唔到咧，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建議。俾翻啲市民咧，就譬如去關愛預約熱線啊，或者係譬如安排遙距診症啊，咁都盡量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咧得到合適嘅治療啦。咁其實確診者咧，咁其實如果係低危咧，其實大部分都唔需要食一啲口服抗病毒藥啦。咁所以其實你都可以揾你相熟嘅醫生咧，唔一定要揾一啲有提供呢啲藥物嘅嗰五百幾個醫生嘅，咁其實只要你睇翻你附近嘅醫生，可能你都一路都睇開佢嘅，咁佢有相熟你個病歷咧，咁其實一般你打咗針同埋你唔係話好高風險咧，咁其實都係辛苦一兩日咧，咁我哋俾翻一啲建議你啊，做啲檢查咧，咁其實你都可以好快可以康復。 嗱，主要講咧，頭先講到私家診所度，因為有啲咧就係冇呢個嘅新冠口服藥嘅儲備嘅，咁你自己預計嚟緊個情況會唔會多咗一啲嘅私家診所可以係處方新冠口服藥啦？第二就係有冇留意到啲報道，好似話一啲私家診所都拒絕為一啲新冠確診者睇醫生，就算話即係之後即係而家今日開始啦，撤銷咗隔離令咧，都係仍然拒絕呢啲嘅新冠患者嘅，有冇聽到呢啲情況咧？ 咁我諗幾方面都有可以睇到嘅，咁我都過去呢個禮拜都有唔少醫生同我諮詢返啊，點樣開始即係登記返或者去到配置呢啲新冠口服藥嘅，咁都有好多醫生就加入去即係幫手嘅，咁另外就係冇錯呢，即係都有唔同嘅醫生嘅考慮啦，譬如一啲年紀大嘅醫生或者佢屋企有啲即係老人家個健康唔好，佢就好擔心自己受感染，或者個診所呢其實佢都好忙嘅，咁好多可能其他病人睇血压高啊、糖尿啊，或者去打针啊，咁其实都好多即係都唔同方面嘅贡献嘅。咁變咗佢又覺得，如果佢加咗一啲睇新冠確診者咧，咁佢個環境空氣流通啊，或者預約上基本上佢已經飽和嘅工作，咁所以我諗都即係大家都諒解啦。即係我都希望就呼籲可以做嘅醫生就盡量幫手，亦都好歡迎一啲新加入嘅醫生。但如果有時有啲醫生係做唔到嘅，咁都希望你就算唔係話可以睇到佢之後咧，都俾個建議佢，或者去邊度睇啊，或者其實點樣預約啊？咁樣嚟到幫翻你一啲特別係相熟嘅病人，咁變咗其實睇翻而家一日都係3000個確診者啦。咁如果公營嗰度有2000個名額，咁其實餘下嘅我相信我哋私營醫生咧，就其實都可以幫到餘下嘅一齊齊心合力咧，去到配合翻嗰個需求咯。 點睇有啲醫生有啲咁嘅考慮咧？同埋係咪都同即政府其實協商好？因為政府就話醫管局啦，都話呼籲一啲病症比較輕微嗰啲都係睇私家醫生，但有啲私家醫生就未必想睇啊。咁點睇有咁嘅情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病人可能真係聽話去揾私家醫生，但係可能揾唔到咧？咁會唔會咁咧？ 咁我自己都識唔少醫生，其實都真係好努力去都睇呢啲症嘅。咁同埋佢哋自己嘅環境，個診所咧，咁雖然細細地咧，譬如我哋用啲空氣消毒機啊，同埋一日兩間咧用漂白水啊。咁另外我哋都好多醫生戴咗N95成年㗎啦。咁我諗就係、是、即係有。即係有啲醫生可能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年紀大啊，或者佢各方面一啲考慮，咁佢唔參與，咁我哋都覺得係即係都理解嘅。咁但係亦都有啲醫生我哋都好努力去做，同埋亦都其實搖佢診症咧都可以係一啲相熟病人咧，大家有個醫患關係，有長期嘅病歷咧，咁我哋睇翻醫健通啊等等，咁其實都好有效咧，都可以幫到一啲市民嘅。咁所以我諗或者我哋唔好著眼喺一啲不足度，而係我哋即係都。見到有啲新力軍都有啲醫生加入，咁我都希望就即係雖然係今日有一個改變喺度，咁大家即係都如果係有需要嘅，特別係輕症嘅，咁其實嚟揾私家醫生咧，我哋都好樂意去幫手嘅。 OK， 整體嚟講，你自己預計今日起啦，可能會多，你想話多啲啦，多幾多呢啲確診者咧會？ 其實因為呢幾日咧，即係過往就都可能一日都係我自己診所就唔夠五個確診者嚟揾我哋嘅，咁啊，因為都係開始下降嘅個疫情，咁我相信就算係多嘅，可能都係十個到咁樣咧，咁都已經即係其實我哋係覺得一般嘅工作係應付到嘅。 嗱，林永和醫生，因為時間差唔多，但我都仲有啲嘢想問你，我可唔可以八點半鐘之後再問多你幾句啊？ 可以，可以。 好，轉頭再傾。啱啱傾過係家庭醫生林永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检测呈阳性无需要透过政府网上平台呈报，冇病征的人士可以外出或者翻工。当局话，若果患者属于高危人士或者出现明显病征，应该尽快求医，留在屋企休息，避免外出。学生检测阳性就不应该翻学上堂，直至快测结果呈阴性。确诊者如果需要取得病假证明书，可以向私家医生或者到医管局普通科门诊求诊，医生会按照病人的临床身体状况决定。另外，正在身处隔离设施的人士，今日起可以获安排有序离开，不需要等快测阴性结果，但是有需要的人士仍然可以选择入住社区隔离设施，最多可以逗留七日。另外，院舍检测阳性的院友，如果接种少过三剂的疫苗，亦都可获安排送到由社署管理的暂托中心接受照顾。有关过渡安排将会维持到下个月的28号。新疆阿克苏地区沙瓦县发生 6.1 级地震，暂时未有受伤或者损毁报告。地震在朝早7:49发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说震源深度50公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录到的强度是 5.8 级，震源深度33公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埃及，展开中东访问行程，预计他在开罗短暂停留之后，将会前往耶路撒冷和西岸拉姆安拉。布林肯将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晤。巴以局势近期紧张，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发生新一宗枪击之后，以色列警方下令要求全国警力提高警备等级。这一宗枪击导致两个人受伤，枪手其后亦都被枪伤制服。另外，东耶路撒冷一处犹太人的定居点日前亦都有另一宗枪击，至少七个人死亡。较早前，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和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造成八人死伤，其后几枚火箭弹在加沙射向以色列，以军随即报复，出动战机轰炸巴勒斯坦哈马斯在加沙的军事目标。 日本长野县一个滑雪场发生雪崩，当局开始搜查两个失踪者。事发在昨日下午，位于小谷村一个海拔2100米高的滑雪场发生雪崩的时候，13个外国人正是身处滑雪道以外的偏僻地带，其中11个人安全落山，另外两个人失踪。由于受天气和其他因素影响，警方无法立即展开救援，去到今朝开始搜查。包括小谷村在内的北部长野地区已经发布雪崩警告，气象厅话附近地区在过去几日遭遇大雪，由于积雪不稳定，可能会出现雪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30.05， 瑞士法郎 0.921，加元 1.33， 人民币 6.747， 英镑对美元 1.24， 欧元对美元 1.08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42 点，升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9.03 美元，卖出 1,929.2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咧就有坏车阻路噶。咁运输处提供啦，坏车咧就已经埋咗路肩。咁但系而家仍然影响到啦，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受较早前嘅火警影响，新蒲岗嘅四美街去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而反方向啦，去翻太子道东嘅行车线咧就已经解封。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之前呢，就讲返个特别嘅安全车速位置啊，就是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去年都受疫情影响，经济比较低迷，压力比较大。随住内地同我哋恢复便捷往还，我哋同国际又恢复往还之后咧，整个社会气氛咧都乐观。但系偏制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咧，仍然挑战好大。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 Facebook 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2023年1月30日，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 陈国基称， 不断与内地提起通关，希望尽早带来好消息。 陈茂波称，预算案纾缓措施或需调整，尽可能缓减对弱势社群影响。 中国驻日大使馆称，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八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今日起，政府会撤销向新冠患者发呢个隔离令啦。头先亦都同医管局倾到啦。本身咧又为一啲确诊者咧设呢个嘅指定诊所同埋遥佢诊症嘅服务咧，今日起亦都会系停止嘅。咁啊，改为咧系加强呢个普通科门诊服务。咁如果你要你系新冠嘅病患者啦，你要用呢个服务啦，想系即系有啲嘅支援啊咁样等等咧。咁啊，都要係預約呢個普通科門診服務。另外都係話鼓勵市民咧，如果係輕症啊或低風險咧，都係去到私家診所嗰度可以係求診嘅。頭先就一路同家庭醫生林永和傾嘅，繼續同佢傾。早晨，林永和。 早晨啊，大家好。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即係而家有冇話即係啲私家醫生咧係安排，即係或者處理呢一啲新冠患者嘅時候咧，有冇都要佢哋一定要先預約啊，或者佢嚟到診所嘅時候點樣減低對其他病人嘅風險啊？你又？ 咁似乎唔同診所嘅安排啦，咁譬如我自己就都有好多係街坊咧，就會係所謂 walk in 啦，就直接嚟睇啦。咁另外我哋都接受電話預約啊，或者網上預約嘅，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咁如果walk in 嘅，咁其實嚟到嘅病人咧，咁如果佢都我哋姑娘問佢即係個情況，知道佢係確診咧，咁其實都或者睇下可唔可以當時個診所個人嘅多少咧，就安排佢喺一個比較少人啲嘅角落啦。或者有時係好多診所即係都係細啲咧，咁其實我哋都會考慮，如果佢唔係話太辛苦咧，就或者叫佢喺門口等一陣咁樣咯 嚇。 咁亦都如果你話可以打電話嚟預約嘅，咁變咗我哋有個機會咧，就可以分流啦。咁就譬如安排佢哋喺啲少人啲嘅時間，例如係就嚟收工嘅時間啊，或者係就嚟開診嘅時候咧，咁嚟到減少個交叉感染咯。咁、 okay. 不過我哋都會提翻，就最緊要就係佢哋睇嗰陣時咧，就戴個好啲口罩，就唔好手多多，唔好周圍摸啦。咁另外就即係其實如果嚟到咧，咁我哋都盡量個空氣流通嗰方面咧。咁其實如果個候診者咧都戴住口罩啊，唔好周圍摸咧。咁其实喺个空间真系所谓传染嘅风险，其实都系非常之低嘅。 嗱，而家撤销个隔离令之后，就话如果啲确诊新冠嘅员工啦，咁佢要请病假嘅话，都一般嚟讲都要有医生求诊啦，攞咗医生纸先可以嘅。你哋有冇即系话嗰个准则系点啊？即系一般系要视乎啲乜嘢发几多日病假俾佢哋？嗰、那个谂法会系点？ 咁我哋都同好多醫生傾過，咁即係一般就係我哋按佢嗰個病徵嘅嚴重性咧，其實就同以往啲傷風感冒嚟睇醫生咁樣嚟睇齊啦。如果佢辛苦到卧床啊、發燒啊、做唔到嘢，咁我哋開一兩日假就即係呢個好合理啦。咁如果佢係哇聲沙曬講唔到嘢，咁譬如佢係老師啊或者一啲成日要講嘢嘅工作，咁我哋可能會一次過開四五日啊咁樣咯。咁都亦都睇翻佢本身我身體多唔多一啲基礎疾病啊，咁嚟到考慮咯。咁其實都可以話一個好彈性，同埋即係當時都了解翻個病人嘅一啲種種詳細，我哋先至可以俾到一個決定咯。 Okay. 從我員工角度，可能三日同四日嘅分別就係你四日直情有嗰個連續四日嗰個病假有個有薪嘅津貼啊嘛。估計會唔會有啲病人有咁嘅要求咧？即係要求醫生，不如你開多幾日俾我啦，病假多幾日啦，咁會唔會咁咧？ 咁我哋都會理解個病人個需要啦。咁如果其實即係三日同四日係咪真係咁大分別呢？如果我哋都覺得可以話令到個病人好得完全啲先至翻工嘅，咁其實俾四日亦都好合理嘅。 OK。好啊，唔該曬林永和，先同你傾到呢度。林永和係家庭醫生嚟嘅，頭先都講到啦，冇咗隔離令，撤銷咗隔離令啦，即係話就算你確診政府嘅當局啦，建議就話，如果你冇病徵嘅話咧，都可以係出外啦，自由外出啦，係翻工啦咁。如果有需要係請病假嘅，同其他嘅疾病都係冇分別嘅，就有需要可以向醫生求診咁。繼續又同另一位嘉賓傾啊，講到一啲員工嘅顧慮。勞聯副主席譚金蓮，早晨。 係，早晨各位。 早晨，譚金蓮，因為如果要揾醫生去求診嘅話咧，如果醫生認為有需要俾到四日 或者以上病假咧，就並且發出醫生指咧，就可以有一個有薪嘅病假，根據僱傭條例咁。咁而家整體嚟講，勞工界對於呢個撤銷隔離令有冇啲咩關注喺度，或者呢段時間有冇收到啲求助咧都？ 都向我哋嘅雇员咧，就系即系了解过取消隔离令嘅话，即系会系有啲咩影响。咁我哋都有唔同行业嘅工友咧，都有啲唔同程度嘅意见嘅。咁譬如系照顾一啲体弱啊，或者系啲儿童嘅行业嘅工作嘅朋友咧，都会担心就系话，如果冇咗呢个隔离令，佢可能就会即系需要去攞一个连续4日嘅醫生紙先可以有一個即係疾病津貼去休息啦。咁如果係頭先好似醫生所講話，即係好似卧床比較嚴重嘅，實際上而家新冠咧頭幾日都幾辛苦嘅。咁但係咧，可能我哋有一啲工友都會擔心即係未必可以攞到4日喎，可能要睇幾次醫生。咁其實每次睇醫生都要幾百蚊嘅，加上即係又要睇下佢嗰個社區都問過啲工友話都擔心附近社區啲醫生咧，可能之前有試過新冠嘅經歷，打電話落去咧，其實都唔接受佢哋去walk in睇醫生嘅。咁亦都好難話預知自己聽日會有唔舒服，好難預早去預約噶嘛，都係當日先知啊嘛。咁呢個情況就擔心初期取消呢個階段咧。可能會在看醫生方面有些難，另一方面呢就是說我的僱主呢就會是會你都拿不到4日，你咪看夠4日去囉咁樣。咁這個情況呢就希望多少少彈性，因為我哋都明白取消隔離令呢係必經嘅階段嚟嘅，不過喺呢個過渡期裏面呢，咁實在就係希望多一啲僱主之間嘅體諒，就僱主方面都希望承認嗰個快測啦，如果佢個僱員係兩三日已經好返嘅話呢，咁就亦都提供返一個疾病津貼俾佢咁樣咯。 你自己估計會唔會喺今日開始啦，出現一啲即係冇病徵嘅新冠患者呢啲員工，諗住翻工，但係個僱主唔俾佢翻啊，或者要求佢唔翻啊，呢個又會唔會涉及到佢哋即係俾或者唔俾嗰個嘅日薪啊嗰個情況咧？你自己估計會唔會類似啲咁嘅問題咧？ 都會有嘅，因為呢除咗頭先所講嘅行業之外啦，咁實際上呢有一啲譬如做零售啊、服務啊、運輸或者飲食業嘅行業呢，其實都面對緊一個問題，就係話佢份人工呢就有一部分就戒咗出嚟，就係、是、一個叫勤工獎。咁如果話要得到完整嘅一個月薪呢，佢實際上係唔可以請假，甚至遲到啦，咁呢個平時理解係好正常，健康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呢佢如果話請咗一日假啦，唔單止係冇咗當日嘅日薪，甚至會冇埋嗰個勤工獎。咁嗰個月可能冇成超過1000蚊以上，或者2000蚊。咁對於一個基層工友嚟講呢，佢唔單止要承受本身嗰份糧呢，俾人會係即係斬開咗幾份啦。其中一部分是勤工獎的損失，另一部分就是那個看醫生的那個開支，第三個就是他甚至是沒有疾病津貼。那這件事就會其實請一日假對個員工來說呢，那個情況是影響都挺大的，對這類型的行業來說。 Okay. 那我們見到有些工友都即是如果是說又要看醫生又要花幾百元，又影響自己勤工獎，就算拿了醫生紙的話呢，可能他都要看看是不是4日，如果逐日那個病徵不是說剛才所說說卧床那麼嚴重的話，可能他都要即是逐日去看。那這個就有些費時失事，對工友來說開支都挺大的。那就有機會出現比如帶病翻工啦咁樣，咁對佢哋其實始終都係接觸人嘅行業啊嘛，咁如果係咁嘅話，可能都會即係有機會影響到工作間啊，或者係去服務嗰個對象咯。 會唔會就咁聽落，可能個員工直情隱瞞自己係已經陽性嗰個情況咧？會有？ 如果話佢真係要承受咁大嘅風險，去令到自己得唔到一份完整嘅人工，咁就三失啊嘛。頭先我哋講，咁個員工就即係唯有咧，就係即係好無奈嘅，佢都好辛苦嘅。其實確診頭幾日都幾辛苦嘅，咁佢又 四點啦，因為我哋而家所講嘅快測咧，本身政府喺29號就承認噶啦，咁30號之後咧就話，我哋都冇呢個申報噶啦。咁其實病毒就係病毒啦嘛，唔會29號就辛苦啲，30號唔會咁辛苦，病住可以翻工啦咁樣。咁頭幾日嗰個情況，我哋希望會係即係有個過渡階段嘅，就係、是就算唔夠四日有快測嘅話，都希望政府同僱主都有一個即係指引啦，就係承認呢個快測，俾啲僱員就安心去休息，亦都能夠係維持到佢嗰個即係收入咁樣咯。 嗯，我想問咧，而家就話一啲陽性嘅打工仔咧，除非同僱主係協商傾好咗啦，咁否則都要有醫生指先可以係放病假嘅。首先多唔多僱主同僱員係傾咗呢個問題啦？如果係冇傾嘅話，又會或者佢傾咗嘅話，係咪又承認佢嗰張醫生紙就係可以冇醫生紙之下都可以係放假嘅咧？係咪傾咗類似啲咁嘅結果出嚟嘅咧？ 其實據了解咧，傾要真係去傾嘅話咧，就唔多嘅，因為其實首先都好多人仲前五階段已經確診啦，咁剩翻少少未確診，其實我諗好多公司都掌握即係自己嗰個工作間環境裏面咧有幾多同事未確診，咁當然唔排除有重陽嘅情況啦。咁如果話我哋真係有未確診人士真係要確診啊，或者同事真係有咁嘅情況咧，咁我哋見到工友都唔係好敢提嘅，因為我哋始終都係新年過後都有啲淡季啦，咁有機會都已經係減人手啦，或者甚至係有啲行有啲鋪頭可能要新春後關閉嘅，頭先所講幾個行業，譬如飲食啊、零售啊，至新春後真係成間鋪頭唔見咗嘅，咁仲去提呢件事嘅話，我相信我哋僱員真係唔係咁容易開口去問呢個問題啦。咁另一方面，對於僱主嚟講嘅話咧，咁都當然啦，除咗嗰、那個唔俾疾病津貼之外咧，都希望正視一下頭先講話扣嗰個勤工獎嘅問題，因為我見到有啲行，我哋留意到有啲行業，譬如一啲個案運輸速遞咁，原來呢個勤工獎係可以成3-4千元，但係咧就請咗一日假就冇咗嘅，咁即萬零二萬蚊嘅收入，3-4千元已經係相當大兩成嘅收入嚟㗎啦。但本身都係佢人工嘅一部分啊嘛。咁除咗扣佢當日嗰個人工之外，原來扣勤工獎呢個問題咧，相信都係需要去值得關注，同埋去提供一啲指引俾僱員僱主去過渡啦階段咧，唔好咁大嘅影響咯。 OK， 好啊，唔該曬譚金蓮同你傾到呢度。譚金蓮就係勞聯副主席嚟，講到一啲打工仔嘅關注，都特別有啲行業係涉及到一啲嘅勤工獎呢啲。如果佢哋因為新冠嘅情況翻唔到工啦，會唔會受到影響啦？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想講下關於跨境生。之前見到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咧就講過，話爭取希望可以俾跨境生咧喺2月1日起咧就係翻嚟香港咧係翻學嘅咁。教育局咧早前就表示話，因應未來通關安排嘅最新發展同埋各項便利跨境學生嘅過關啦、交通配套嘅準備情況啦，包括跨境校巴嘅籌備進展，咁就而家話呢一個嘅跨境生翻嚟香港恢復翻翻學嗰個日期咧，要稍為延後。中學跨境學生估計喺2月第2星期之內，即係2月6至10日咧，可以翻香港啦，上翻呢個面授課嘅。小學同幼稚園咧就再後一啲，喺2月下旬咧就係翻香港係翻學嘅咁。成個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新界校長會副主席朱偉林，早晨。 早晨， 朱偉林，點睇呢個情況啊？即係個日期嚟講，比原先講話爭取嗰、那個下個月1日咧係遲咗嘅，點睇個情況咧？ 當然啦，嗰、那個原本日期應該2月初啦，已經等到2月下旬啦。咁當然呢個就係點都係，我哋覺得家長又好，學生又老師都好咧，都會覺得咧，又遲咗啦，有點失望嘅。咁但係都而家有個期盼就係，琴日你知道有新聞出咗就有機會啊，就會取消配額，有機會取消嗰個核酸咁。咁呢個咧可能要有俾嗰個計劃又會推翻早啲嘅咁，我哋學界當然期望啦，我哋嘅同學仔能夠盡快翻翻嚟上課啦，咁樣過翻正常嘅校園生活啦咁。咁我亦都知道咧，其實咧佢唔能夠話讓嗰啲嘅同學仔可以 全線過嚟，除咗關口個關閘個因素嘅數量之外，就亦都牽涉到真係由於低年班咧、幼稚園啦、初小啦，其實佢有多就會用一個我哋叫用禁區紙，用呢個跨境保姆車啊、跨境巴去做嗰啲服務嘅。咁但係亦都喺交通安排上咧、車嘅安排上咧，其實係亦都牽涉配額問題咧，佢哋都係努力當中嘅。咁所以咧就話。牽涉到一啲嘅低年級或者幼稚園咧，其實佢又係要坐嗰啲車過嚟咧比較困難。咁但係由於而家暫時都叫仲有配額啊或者核酸噶嘛，咁其實咧小朋友啊家長其實都可以啊透過照 book 嗰個配額同埋做核酸咧，依然係可以咧就喺二月一號啊就亦都可以翻學嘅。嗰、那個局方所講我就話可能係配合翻嗰個免配額啊同埋啲車嘅安排啦。咁但係如果我照用翻配額，照做核酸。自己過關，其實都係翻到學嘅。咁而實上，我哋學校都係嘅，好多家長都表示咧，其實係會喺二月一號啊，同埋二月初咧，都會自己安排翻嚟嘅。 OK， 講你哋學校嗰個情況先，我想先問翻，究竟而家所謂努力中有關於禁區紙啊，同埋嗰啲校巴嘅籌備狀況，係遇到一啲咩問題？你而家狀況係點？ 嗱，我所估計咧，有啲實際情況就係好似講小朋友嗰啲禁區紙咁啦，其實入咗紙上去就因為。佢先牽涉到學生要提供嘅身份證文件啊，有冇過期？因為疫情關係咧，其實好多同學嗰啲證件啊係過咗期，咁佢要補辦，補辦即係話佢重新申請咗嗰個新嘅證件，佢先至可以配入到新證嘅禁區紙。咁亦都係舊年我哋喺五至七月期間有啲嘅禁區紙嘅申請係交咗去局方㗎啦。咁亦都當中咧，其實我當時咧有啲嘅同學提供嘅證明文件就係過咗期，咁過咗期之後啲全部係要再跟走去處理，跟手處理嘅其實要走一個大個圈啦，即係話其實要我哋學校方知道，要攞翻家長得佢知道，佢哋要去辦好個證件，先至再交翻出嚟。咁其實都要花時間嘅，所以咧就會拖慢咗我哋學生個禁區紙啦。至於車方面，知道好多。擺低咗三年嘅車係要檢測啦，車又要重新攞個禁區牌啦，嗰啲司機啊、保姆姨又要攞禁區紙啦，其實呢都係需要時間。加上就係去啲關口咧，其實係有配額嘅，配額咧就係其實要兩方面的政府咧係要有個協商啦，要計數咁樣可以。俾到幾多架車啦，車行幾多轉呢啲，咁需要啲時間處理。所以我哋明白嘅，就有啲呢啲個關節位咧，其實係要兩邊咧地方處理。咁所以亦都拖慢咗，話係咪所有同學仔係一次過翻嚟？咁不過我都嗰句啦，即係我撇除咗頭先一啲交通呢啲嘅跨境保姆車直巴或者配，撇、 okay. 除咗嗰個配額等，咁其實可以自己翻嚟嘅。 嗯，你哋學校就係啊嘛，因為我見你哋學校本身係咪有200個跨境生，而家有幾多係安排用一個預約配額嘅方式嚟翻學先咧？咁有幾多係咁樣？ 我哋而家就應該都根據統計啦嚇，咁就應該係有大概50個嘅。就會喺二月一日咧，就會自己攞配額啦，自己做核酸就翻嚟嘅。 嗯，係咪全部都係高年班嘅？ 絕大部分係高年班，我係根據數據咧，就話一至三年班咧都不足10人，咁其他就係四至六噶啦。咁即係話其實始終都係大仔咧，佢哋係容易只處理過關，因為而家計翻咧，如果北區咁計，好似學校咁計，嗰啲同學應該係會走文錦道噶啦，同埋走落馬洲支線咧就火車嗰邊。咁呢兩個關口咧。都係其實啲同學應該走過嘅，即係除咗撇除落湖之外，都有機會行過，亦都相對嚟講咧都係簡單嘅。咁尤其是文錦道啦，直頭可以我學校門口落車，如果火車亦都翻嚟學校，即係落車行都係15分鐘到。咁所以就話我估計就係始終家長都會放心，俾啲高年班佢係自己過關。當然唔排除有啲家長都陪嘅。小朋友，尤其是低年班嗰啲，應該都係要家長陪嘅，因為細路仔咁細個咧，其實好難自己過關嘅。咁、所以我就成日都話鼓勵啲家長就係、是，既然都有配額，既然亦都可以做到核酸嘅，咁應該盡快咧就係啱好二月一日咧就係、是、一個新嘅學期開始啦。加上我哋二月一號亦都係個活動日啦，中國文化日。咁、其實都鼓勵佢哋翻嚟，尤其跨境生我哋一個迎新嘅活動嘅。 點解會即係唔等個免配額嘅安排，就用一個預約嘅方式啦，嚟俾啲跨境生翻？有啲頭先都聽到話得五十個係願意咁做，即係其他唔肯嗰啲個考慮係啲咩咧？ 嗱，我第一樣嘢就話始終你要配額嗰度，其實我哋都知道配額用暫時都未用曬嘅，全港都未用曬，即係其實咧可以透過配額係攞到額咧嚟到係翻嚟香港上課嘅，咁就難在咗個核酸咯，核酸始終喺深圳已經好多核酸站已經關咗門噶嘛，佢基本上要去啲醫院，亦都係要排長龍啦咁。咁即係話其實呢個係一個窒礙咗佢哋要幫小朋友去安排做核酸，帶佢過關。而低年班咧過關咧， 由於而家未有嗰啲嘅跨境保姆車服務嘛，咁佢哋一定要有大人陪同。大人係咪可能要翻工噶嘛？未必可以陪到佢過嚟。所以咧就話我哋經過統計之後咧，就係有五十三個家長佢哋願意安排小朋友過嚟。至於其他嘅，基於我都覺得都係基於咧個核酸啦，同埋就係嗰個配額限制，同埋有時就係佢哋始終係冇咗個交通安排啊，係對於佢嚟講咧中低年班咧，其實都係比較困難嘅。 嗯，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因為佢哋用一個預約配額嘅方式啦，都要做48小時，頭先講到嗰個48小時核酸陰性先至係過到嚟嘅咁，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佢哋做唔到咧，或者係做唔切咧？因為又要翻學，又要上到去做，亦都唔係太多點係有開嘅，尤其是而家都仲叫做新年期間，會唔會可能翻翻下又要停咁？會唔會有冇可能咁嘅情況？ 哦，會嘅，我預咗會有咁情況嘅，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因為本身我哋咧係仍然行緊咧我嘅雙軌制啦，本身我哋都有個網課喺度噶嘛。其實我啲預嘅，即使最早期話二月初能夠係通關翻嚟咧，我哋都預計要翻同學仔未咁快翻嚟嘅，佢亦都可能牽涉政見因素，所以我哋呢個叫過渡嘅措施，即係維持翻而家疫情之前、疫情期間啊，我哋啲網課啊。網上嘅學習、網上嘅支援，同埋喺禮拜六日咧，我哋喺深圳有開學習班呢啲，我哋完全係保持住嘅，亦都喺個過渡。不過而家就話原本諗住去到二月中就完成過渡，而家唔得啦，起碼去到二月底，甚至三月初咧都維持有過渡，咁讓我哋啲同學咧能夠係翻曬嚟，我哋先至停嗰啲嘅網課嗰啲嘅。 嗯，整體配額就係仲有位啊，但係會唔會佢哋過關嗰啲時段都有機會係即係預約都滿曬啊？會唔會可能咁？ 去翻就我所知嘅配額就係分三個時段噶嘛，上午、中、下午同埋夜晚噶嘛。咁而我哋跨境同學咧，基本上一定上晝，而佢哋過關咧就比較早嘅。好多成年人佢過關咧，可能反而冇咁早啊，即係佢個未必有高峰期啊。咁、第二就係放學就應該佢哋一般就三點幾放學啦，搭埋車過嚟，可能係四點幾五點嗰時啲成年人又未曾放工喎，咁、所以嗰啲就唔會擔心嗰、那個佢配額，其實而家知道仲有，所以我就唔好擔心配額，我擔心就係嗰個核酸嗰個比較麻煩啲咯。 OK， 好，唔該曬朱偉林校長，朱偉林咧就係新界校長會副主席嚟嘅。9點鐘之後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商报报道，本港和内地恢复免隔离通关已经三个星期，整体运作畅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天说，新年期间和内地保持沟通，期望尽早带来免核酸检测过关的好消息。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说，相信免核酸检测通关应该很快会有决定，可能未来几日就会落实。咁佢話：相信兩地商量好就可以推行。現時喺內地嘅核酸檢測機構越嚟越少，已經好難揾到地方做核酸檢測。商報報導， 信報嘅報導就提到，香港通關之後，旅遊業嘅需求有望大增。不過，酒店業、航空業同埋主題樂園嘅人手仍然未追回疫情之前。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表示，同內地通關之後，普遍酒店入住率大約六成，不過人手已經見緊絕，難令到舊員工回流，新入行的人亦都少。他們聯絡過院校酒店旅遊相關的學科，在這幾年的收生不足，即是舊人和新人都很難請。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早前宣布今日起正式撤銷隔離令，確診者無需再向衛生署申報和入住隔離設施。醫管局就說，各個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的偶發性疾病診症名額已經是增加至每日超過10000個，當中會預留大約2000個名額照顧新冠確診病人。確診市民可以向71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求醫，病人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HAGO 內的新冠關愛預約普通科門診程式，或者是普通科門診的電話預約系統預約診症。星島日報報導， 城報報導，據了解，政府敲定的8幅簡約公屋用地，3幅位於市區，分別在牛頭角彩興路、啟德世運道同埋柴灣常安街同常平街，另外5幅位於新界的用地。房屋局去年話，設計同埋建築工程費大約是268億元，相關基建工程費用就是6億元。經過修訂之後，設計同埋建築工程費將會減大約8億，另外基建工程費亦都可以減大約1億。據了解，削減了的開支項目包括不會為住戶安裝冷氣機，另外一些環保相關的設施亦都會刪除。 成報報導。 明報報導，大批市民在新冠疫情當中染疫，當局至今累積錄得超過287萬宗的感染個案，不過實際的確診數字一直都被指高於政府數據。医务卫生局以及政府统计处回复查询时候证实，自去年底新一轮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中加入与有否感染新冠病毒的问题，多名学者都赞成当局进行调查。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有44年历史的棚仔，即是深水埗钦州街布市场，将会在明日下午5点起正式关闭。据了解，棚仔关闭之后，棚内的所有剩余货物将会被充公。有經營超過30多年的報販直言，結業之後會轉行，又批評當局未有認真處理賠償和搬遷的問題。記者昨日下午到棚仔看過，現場人山人海，不少人趕及搬遷之前來到買布，當中亦都有外國遊客。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社評說，財政預算案下個月公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告將會由相當寬鬆的擴張性取態過渡至到中間偏鬆。社評認為，積極利用公帑招商引客、改善民生，亦都有利於復甦增長，可以視為投資未來。疫下3年突破常規救市之後，庫房儲備仍然是處於較健康狀態，今後只要適當節流，確實無需要一刀切取消既有的紓困援助。經濟日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不少政黨倡議再派發消費券刺激經濟，反對意見亦都有，認為財赤壓力頗大，有違量入為出的審慎理財原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在環境不好的時候要看著荷包看餸吃飯。社評說，疫後復常最希望見到的就是百業興旺，再派消費券不見得必然導致政府入不敷出，利大於弊，何樂而不為。信報的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消息指簡約公屋8幅用地的選址已經確定，3幅在市區，5幅在新界。社評說，簡約公屋是要幫助到輪候公屋的市民的措施，必須要做到一是要快，二是要照顧不同地區所需，三就是要在分配制度上適當照顧住在不適切居所的市民，盡快讓居住在最差劣環境的市民脫離苦海。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兔年新春，內地很多景點人山人海，新冠病毒似乎突然間夢幻般消失。農曆新年是港澳旅遊的旺季，不過就出現了港冷澳熱。隨著香港和內地疫情日趨穩定，應該盡快取消入境核酸檢測要求和名額限制。內地赴港旅遊的自助簽署亦都應該開放，掃清不必要的障礙，早日實現全面通關。星島日報社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江南工业大厦。仲有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四美街去返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唯一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多条受影响嘅九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尤礼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江乐道中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缓慢，龙尾喺交易广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是车多缓慢。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落斜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消费券在这段时间听到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总的来讲有些政策我们是需要调整的，不可以好像以前那么大力度这样做的，环境不好的时候都要看住个荷包，都要看餸吃饭，是吗？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 Facebook 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2023年1月30日，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 陈国基称不断与内地提起通关，希望尽早带来好消息。 陈茂波称预算案舒缓措施或需调整，尽可能缓减对弱势社群影响。 中国驻日大使馆称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在施政报告时提出过，为了尽快填补短期公营房屋的供应不够的缺口，并且改善住在一些不适切居所市民的生活环境，就有这个简约公屋的措施，目标就是在5年内兴建30000个这些简约公屋嘅咁，近日都有啲報道講到唔同嘅選址嘅情況嘅。我哋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就有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早晨， 早晨，早晨，蕭樂文。 早晨，局長。近日都有唔同有關於簡約公屋嘅選址嘅一啲消息啦。之前其實公布咗4塊地嘅，其他選址係咪都有啲定案㗎啦？已經。 是啊，我哋今次呢就已经选定咗8塊嘅用地。当中呢就係、是、可以提供到一半嘅单位㗎啦，15000个单位嘅呢都喺市区嘅。咁、包括有港岛区嘅柴湾啦，另外呢就係、是、啟德啦，近住太子道同埋新蒲崗舊區嗰邊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呢就喺、是、彩興、山上面一啲，即係三彩上面嗰個位置啦，就亦都有一幅用地嘅，咁呢3幅用地呢加埋就可以提供到一半15000个单位。咁如果加埋屯門有3个用地啦，你知屯門都系一啲发展得好成熟嘅新市镇啦，咁嗰度就系、是、屯門3A 区喺轻铁站隔离嘅屯門54区，同埋有一个呢喺小榄乐安排。咁如果加埋呢6个地块呢，差唔多90%嘅簡約公屋咧，都係喺市區或者係一啲發展成熟嘅新市鎮噶啦。 嗯哼，有冇話其實揀呢啲選址嘅時候有啲乜嘢嘅考慮咧？會唔會都考慮到其實本身呢啲地都有一啲嘅用途係要用嘅咧？可能只可以用一個比較短嘅時間嘅咧？有冇一啲影響佢哋本身規劃咗嗰個用地用途嘅？ 嗱，長遠嘅規劃咧，絕對唔會影響嘅。每一塊地佢長遠本身個規劃用途咧，仍然係不會改變嘅。咁不過短期大家知道啦，以往講咗好多啦，個公屋供應以往種種原因，有一啲所謂頭輕尾重嘅情況下，而家眼前嗰5年嘅供應唔夠，令到有好大班嘅市民咧等咗公屋好耐啦，甚至要被逼用好高昂嘅租金住咗喺一啲環境好惡劣嘅地方，或者大家熟悉嘅一啲劏房嘅地方，所以我哋要諗辦法咧去解決呢個問題。選址方面咧，我諗你都記得啦，早前我哋喺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先公布嗰4个地塊，油博路啦、蓮塘尾啦，同埋屯門有2塊地咧，大家覺得哇，好似遠啲，亦都擔心啲交通配套啊咁。咁所以呢，就其實我哋當時都係研究緊一啲市區嘅地嘅，我當時都有講過，就係、是、港島區都會有。咁而家呢幾個地塊成熟嘅時候呢，我覺得個分布係好好嘅。如果你睇返一個地圖啦，差唔多係南到北、港島、九龍一啲發展成熟嘅新市鎮、新界區各個分布 都會有。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難得，我哋可以多謝發展局啦，同埋地政處嘅同事啦，幫咗好多手，揾到啲地咧，可以做到30000個單位啦，同埋個分佈咧都係平均嘅。 OK， 而家啲八塊地係咪簡約公屋嘅全部嘅地嚟㗎啦？即係唔會再有其他㗎啦。同埋近日都有啲即係講法就話，其實八幅地都有唔同嘅比較啦，有啲係市區啦，頭先都講到會唔會其他，尤其是之前公布咗嘅一啲係新界嘅地，都係會交通不便啲，那個吸引力嚟講會係差啲。到時的入住率又會冇咁高咧？ 嗱，我哋而家睇呢八塊地咧，就係做到30000個單位嘅。咁另外之前收到一啲意見咧，就話啊個撥款不如分開兩批去撥款啦。咁我哋今次呢個咧都會做咗個調節，就係先申請四幅地塊嘅撥款嘅，就係包括啟德啦、彩興嗰個啦。屯門即係輕鐵站旁邊嗰個，我哋叫做3A 嘅地盤啦，同埋油博路即係喺元朗嗰邊嗰塊地啦，我哋會先做呢四塊嘅撥款嘅。咁至於遠嗰啲咧，可能大家如果留意我 Facebook 嘅啦，其實之前咧我都同運輸處特意去咗油博路同埋係蓮塘尾嗰兩個地盤咧，就睇咗嗰啲交通安排。咁呢塊地呢，兩塊地呢，就面積比較大嘅，可以俾我哋呢直頭喺嗰個地盤入面呢做到一啲小巴站，甚至有巴士上落嘅地方。咁變咗呢入面嘅居民呢就會方便啦，會加一啲小巴線啦、巴士線啦，去幫助佢哋出入嘅。 所以就頭先聽你咁講，八塊地已經夠起30000個簡約公屋，唔會再有額外其他再有地新嘅地係起簡約公屋，係咪暫時計劃都係咁？ 是啊，而家呢八塊地是足够30000個单位 的。Okay， 好啦，咁头先另外都讲到，因为话有啲地可能嗰个交通配套问题，头先提到啦，可能以后都有啲小巴啊、巴士嘅一啲线系加落去嘅。不过有啲议员仍然担心，即系可能都系嗰个交通配套嘅问题，或者个地比较偏远，个吸引力会差啲，会唔会喺租金上面有可能系低过而家话即系公屋嘅九折，系再平啲去吸引啲租客嘅咧？会唔会咁样有？ 嗱，我哋咧其实大家知道啦。公屋嘅租金咧，其實都一啲都唔貴噶啦。咁我哋就用一個九折，咁我覺得咧都係相當吸引嘅。咁但係咧，甚至而家公屋嘅租金都係嘅，新界區同市區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如果係新界區嗰啲咧，最平嗰啲而家簡約公屋咧，我哋睇緊係780蚊到嘅啫。啊，即係最細嗰啲單位，咁啊一路到有啲係1800蚊，就所謂稍微大嘅，即係嗰啲四五人單位，已經同市區嘅簡約公屋個價錢咧係有一個距離嘅。咁所以咧變咗大家有個選擇啦。如果想租金再平啲嘅，咁佢可以揾新界區或者屯門區嗰啲簡約公屋啦。如果想負擔個租金負擔得嚟嘅，亦都係好。看中嗰個地點嘅，咁、okay. 可能就要考慮市區嗰啲簡約公屋啦。咁、本身唔同嘅位置咧，簡約公屋嘅租金都會有啲唔同噶啦。 呢、這個明白。近日都有唔同嘅意見，其實包括早幾日咧，係有聽眾都有打嚟提到呢一點嘅，就係話而家啲簡約公屋有部分喺市區啦，好方便嘅咁。但係日後等到佢哋即係有個傳統公屋輪到俾佢哋啦，上樓啦，如果喺新界地區，會唔會反而令到啲居民係唔想搬入去呢一啲嘅公屋咧？咁會唔會反而想繼續住喺個簡約公屋咧？咁有冇可能咁嘅情況咧？ 嗱，我諗咧，大家都要明白，簡約公屋咧係一個短期嘅措施嚟嘅，嚇一個喺大家輪候緊傳統公屋而家眼前嗰五年個短嗰個供應係短缺嘅時候咧，係一個舒緩大家喺一啲好惡劣嘅居住環境嘅一個措施，長遠一定係公屋為目標嘅，而呢啲地嘅簡約公屋用地嘅長遠用途咧，亦都係不變嘅。佢始終咧都係要搬翻開變翻做一個長遠嘅用途嘅。咁所以咧如果係輪緊公屋嘅人咧，佢本身有三個上公屋嘅選擇啦。如果佢三個選擇都放棄嘅時候咧，佢就放棄咗。佢自己公屋個輪候㗎啦，咁佢就要重新再排㗎啦。咁所以我相信大家理解咗嗰個簡約公屋嗰個政策呢，亦都好明白呢，其實大家終極都係想要一個長遠安樂嘅居所啦。咁所以你睇到，就算我哋帶一啲劏房户去睇簡約公屋嗰個示範單位呢，佢哋寫出嚟嘅心意呢， 都是想盡快可以日後上到公屋的、 okay. 那他們都明白這個才是大家最想要達到的目標、那我們只不過是利用了這八塊地一個短期暫時的時空可以借出來做簡約公屋的一個時間、 okay. 就是做這個項目的， 即是不怕那些人可能住簡約公屋太方便就未必想一個傳統公屋，不怕是這樣的，因為你說短期嘛，但另一個情況就會不會調轉了，就是簡約公屋是短期，都住到他要拆都上不到去傳統公屋呢，會不會這樣又 其實簡約公屋啦，同埋加埋我哋而家做緊嘅過渡性房屋啦，個供應咧總共都有成50,000個嘅。咁其實每一個地塊可使用嗰個時間長短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咁如果到時未去到一個傳統公屋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喺其他嘅過渡性房屋或者簡約公屋，我哋可以做一啲調配啦。 OK， 而家有冇話呢八塊地有冇預呢個簡約公屋係即係落成開始住嗰陣係住幾耐嘅？ 而家我哋睇咧，每塊地咧都係大概用5年做一個基礎啦。咁去到第3-4年嗰陣時候，會有一個檢討，即係規劃上有個檢討。如果有啲地塊係可以嘅，佢個長遠用途仲有一啲時間可以再等嘅，咁咪可以再延長啲啦。但如果有啲發覺成熟啦，個長遠用途要出現啦，咁咧就可能咧就個簡約公屋咧、 okay. 就要完啦。 初步睇有冇边啲边块地啦，或者可以用得长啲，系多过5年嘅，或者去到几长嘅最长可以。 我哋如果举个例啦，譬如彩兴上面嗰块地啦，佢本来嗰个长远用途就系一啲配水库嘅扩建嘅，咁我哋同相关部门即系得悉咧，嗰个扩建都系一个预留嘅一个长远用途啦，咁暂时冇即时嘅需要嘅计划，咁有机会嗰一啲地咧就会用得长一啲啦。 OK， 冇话最长几多都未遇到呢个系嘛？ 冇嘅，我哋去到5年嘅时候，各方面检讨啦， okay. 地区嗰个需要我哋会检讨啦，简约公屋或者传统公屋嗰个供应如果到位嘅，唔需要再有呢一种模式嘅，咁我哋又会检讨啦。 OK， 讲下个造价嗰、那个之前就话267亿左右嘅嗰个简约公屋嘅设计，再加埋呢个建筑工程项目嘅费用，最新系咪都系有啲唔同啊？呢、這个？ 是啊，我哋呢就整体个造价呢就好多谢工程团队啦，即係佢哋不断呢就检视手上嘅资料啦，或者係喺呢段时间即係喺房屋事务委员会之后新收返嚟嘅资料呢，佢哋都不断去睇。咁当中有啲探讨报告返咗嚟啦，咁亦都可以喺嗰啲装柱嘅设计啦，或者係一啲污泥嘅处理嘅安排呢就有所减省。咁另外呢，我哋喺个设计上面呢都方方面面做咗调节啦，譬如有啲简约公屋起初嗰个楼底係譬如3米高，咁建筑处嘅同事都觉得其实2.9米或者低少少都可以嘅，因为都系短暂用途，其实大家见到个示范单位啦，即係嗰个高度呢都系合适。咁所以呢佢方方面面呢都做咗个调整。咁整体个造价呢而家系可以削减9.5亿，接近10亿噶啦。咁呢个数目我都好感谢团队啊，真系摆咗好多心机啊，样样嘢都去睇一睇，有咩嘢可以系可以减省一啲咧？咁样 即系除翻开，譬如话啲矮层同埋高层之前有咁样分噶嘛，计啲简约公屋咧，每个嘅平均单位嘅造价会系几多钱啊？计翻 矮层嘅咧，简约公屋咧，而家平均每个单位的造价咧就系53万，高层嘅咧就系65万，咁比起大家之前听过矮层嘅系55万到，或者系高层嘅68万咧，其实都已经系调低。但我想再强调一点咧，就系其实简约公屋佢嘅平均面积咧系比过渡性房屋啦吓系大嘅，矮层嘅咧个简约公屋比过渡性房屋咧系大咗20%。高层嗰啲咧，其实比过渡性房屋嘅平均面积咧大咗38%。点解会大咗咁多咧？其实我哋收到多意见就话过渡性房屋细嘅单位好多，大嘅单位太少，所以我哋咧就尽量喺呢个简约公屋咧系做多啲270尺嘅，同埋330尺嘅比较大嘅，系啱3-4人同4-5人住嘅单位，因为家庭轮候嘅咧比较多。 咁所以呢引致整体呢其实平均面积系大咗。好啦，所以嗰、那个单位尺价除出嚟呢，无论系低层矮层嘅低层或者高层嘅呢，都比過渡性房屋是平添嘅。 OK， 之前在立法會啦，啲議員都反映到大嘅對於個造價，就話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貴啦。咁而家就有少少嘅削減嘅，見到喺個造價幅度方面，頭先提到譬如一啲，即係有一啲削減啦。咁高層嘅簡約公屋嘅樓宇就話平均單位造價65万嘅。咁如果對比翻公屋單位嚟講咧，就都是65万，不過那個計法是不是有些不同？因為說公屋單位呢就是每個單位是計埋一些建築物以外的開支，但簡約公屋就只是計個建築成本。如果這樣計法，是不是條數只是簡約公屋來講，其實以高層單位來講是貴過一個公屋單位，這樣計又會不會議員仍然覺得是貴或者值不值呢？ 我先給回一個最新的數字，公屋呢房委会刚才刚刚亦都公布了一个新的数字，它就是2020年和21年的价钱来的，即是已经是过了它那些标书回来的价钱，那是平均是76万一个单位的。不过我想强调呢，其实过渡性房屋好，简约公屋好，它的建筑方法呢是同一个类型的，即是说要很快速，一两年来就由地基到上蓋都要完成曬嘅，咁所以呢兩類咧係可以比較近似一啲，但係傳統公屋咧係從來冇出現過一個係由地基到完成曬所有上蓋都係要喺兩年內完成嘅一個項目。嗱，大家知道咧嗰、那個時間唔同咗咧，成個建築方法、成個流程，亦都反映個價錢度咧都係唔同嘅，所以兩者咧係不能比較，係從來冇出現過一類嘅公屋咧係可以喺咁快嘅時間入邊咧係完成嘅。 估計立法會嗰個反應會點啊？係咪都會接受今次呢個造價咧？ 我哋上次聽到大家嘅意見咧，咁都努力做咗好多方面嘅調整啦，包括就係公布所有嘅選址啦，亦都有一啲係市區嘅選址，交通係方便嘅。撥款嗰度，我哋今次係分開兩次撥款嘅。第一次撥款4个地塊，咁我哋今次咧個造價就係講緊149亿左右啦，就係呢4个先申請個撥款嘅。咁另外啲交通配套啦，種種咧，其實都回應到立法會嘅之前嘅意見。仲有就嗰個重用啦，其實呢啲簡約公屋它本身那個單元呢，你知道是一個工廠做出來，然後一個一個調去地盤，那個重用呢，其實如果以上蓋計呢，差不多是 65-70% 呢是可以重用的。地基都是，其實屋宇署都有一些作業參考，那些地基呢其實將來上蓋拆卸了之後，地基呢也都是可以重用的。所以這些重用價值呢，對於之後唔會話好似大家覺得一個時間用完之後又好似嘥咗，咁其實呢啲可能性咧都係喺度。 好， 方方面面我哋都回應咗立法會嘅意見，希望佢哋支持。多謝， 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講到簡約公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检测呈阳性无需要透过政府网上平台呈报，冇症状的人士可以外出或者翻工。当局话，若果患者属于高危人士或者出现明显病征，应该尽快求医，留在屋企休息，避免外出。学生检测阳性不应该翻学上堂，直至快测结果呈阴性。确诊者如果需要取得病假证明书，可以向私家医生或者到医管局普通科门诊求诊，医生会按照病人的临床身体状况决定。另外，正在身处隔离设施的人士，今日起可以获安排有序离开，不需要等快测阴性结果，但是有需要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30.26，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332， 人民币 6.787， 英镑对美元 1.238，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9。 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9点，升56点，港金报18,01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44美元，卖出1,92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有线电视大楼。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龙翔道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新蒲岗四美街去钻石山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唯一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受影响多条九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伟业街嘅支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喺丽业街。另外，封路情况，为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活动的进行，直至到晚上的7点钟，介乎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一段林村乡公所路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的意见，一起画个好景吧。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冯晓琴为了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开启了一段他自己都没想过的崭新人生规划。顾清如同思源的重逢引起不少的现实问题，令他们开始对情感生活有更深刻的思考。 国剧830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23年1月30日，政府即日起撤销新冠确诊者隔离令。 陈国基称不断与内地提起通关，希望尽早带来好消息。 陈茂波称预算案舒缓措施或需调整，尽可能缓减对弱势社群影响。 中国驻日大使馆称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有傾過關於將軍澳的一些最新發展，包括政府計劃在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附近的第132區對出的海域，以填海和這個削波的方式提供土地，是容納一些公共設施，其中有六個，包括就有起這個電力設施輸入零碳能源的。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早前在 星期六問責嗰陣咧，都提到就話呢一個設施咧，好似一個大型嘅插頭啊，形容係一個大型嘅插頭，就係用嚟咧可以接收一啲內地嘅電力啦，對香港減碳、維持合理電價、穩定供電咧，都係重要嘅一步。明報咧就佢哋嘅消息就提到就話，當局都期望咧呢個設施喺2035年之前咧係可以啟用啦。咁亦都根據報道嘅消息所講咧，就話設施主要係接收內地各種嘅零碳電力，本身係唔會發電嘅。但是屬於本地電力基建的一部分，接收的電力不會限在指定的地區去用，但就說究竟這些內地的電源，這些是來自內地的一些電源直接供電，抑或是經內地的電網供電呢？在這個1325區的這個設施裏面就說仍然是在討論的。這個長遠其實對香港的電力市場有什麼的影響，或者對於整個電價有沒有影響呢？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晴，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余遠晴，同不同意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文講到話，即係要碳中和啦，長遠所以呢就其中一個嘅策略呢就係一個區域合作，加大由內地輸入電力嘅能力呢，咁同唔同意由內地輸電呢一個減排嘅做法呢？ 我諗而家係要睇一個大圖畫先，即係個 big picture。 嗯。 就係咩意思呢？就係而家你睇到個能源危機啦，即係世界性嘅，咁啊隨時咧，即係可能冇咗某一種能源，又揾唔到供應，啲國家而家又分得好開，有啲話我唔會要佢嗰啲咁嘅能源，咁嘅時間咧，嗰、那個從我哋講個 energy security 啊，即係所謂能源安全個穩定供應角度咧，我哋而家係要增加唔同嘅渠道咧，去攞到能源嘅，依個係世界個趨勢。咁當然零碳咧一定贊成嘅，即係話一定係低碳甚至係零碳嘅能源，係啦。咁所以咧，我想俾大家睇到一個比較闊啲嘅世界觀咧，就係、是、如果而家將來好似歐洲咁冇天然氣供應，跟住要周圍揾能源，跟住而家走翻燒煤，跟住啲碳排放爆燈。咁、啊、你就睇到呢，即係好矛盾嘅，即係嗰個零碳嗰個目標。咁、 嗯、 所以我哋無論邊個供應好，國內好國外好，我哋一定要揾多啲唔同嘅供應嘅、 嗯。 即係呢個呢就係整體能源安全，香港唔想停電 okay， 將來有供應係啦咁樣囉。 咁所以返嚟先睇完個大畫面呢，香港成個市場你贊唔贊成未來都要增加內地輸入電力呢？ 呢、这個係其中一個咯，我只係覺得即係等於乜嘢咧？而家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就話去世界各地去揾，咁嗰個我都贊成嘅，即係因為唔單止國內揾，國外都要揾，而且咧仲要咁，而家將來你唔知道人哋肯唔肯賣俾你啊，嚇，同埋你攞到咩價錢啊？咁所以我覺得要開放嘅，即係話不嬲香港係國際城市咧，即係度度供應咧都要睇下邊度最平，邊度最穩定，係、 okay。 啦咁樣咯。 講翻呢個1325區嘅電力設施咧，就話可以引入內地嘅核電同埋可再生能源嘅，包括風力啊、太陽能發電啊咁。你覺得即係其實應該邊啲比例係高啲咧？就算係講緊一啲零碳嘅能源嚟講。 嗱，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如果世界個趨勢討論緊咧零碳嗰度咧，就係、是、好多時係再生能源。即係太陽能啊、風能，然後咧佢哋又同時間即係製造到綠電啊，所謂即係綠氫啊，嚇、啊、咁、那個綠氫咧就係、是、即係氫氣嗰啲。咁、 嗯、 我覺得嗰、那個係即係而家普遍討論，但係唔好抹殺咧，就係、是、有再生嘅科技同埋而家即係電池啊、儲能啊嗰啲嘅科技啦、啊，所謂。咁呢啲嘅部分咧，將來都可能會出現嘅。咁所以又係咁樣啦，即係一日千里啊！而家嗰啲低碳科技，咁就呢度都要睇多啲唔同嘅渠道咯。 嗯，我想知，因為根據報道所講咧，話如果真係引入咗一個內地嘅輸入電力啦，喺同兩電日後傾個電價嗰陣咧，可能都會有即係所謂即係嗰個能力啊，傾得都高啲啊，政府嗰度係咪真係引入咗一啲內地嘅電力嘅時候，對於穩定甚至降低電力價格係有助呢一方面嘅咧？ 我 132區不是很多資料啦，坦白說我不是很知道很詳細的情況是怎樣。那我覺得好像有一點像英美那些 interconnector， 即是那些聯合供電那些位啦，這樣即是接駁的位啦。那將來究竟是怎樣拿過來呢？是國內即是如果拿過來都好啦，都要加新的電纜啊、接駁位啊這些啊。呢啲系咪政府做？如果政府做咧，个资产值就计落政府度咧，咁就唔会带嚟加价嘛。如果你叫两电做咧，佢会增加资产值嘛，喺个基建嗰度。咁就按而家嗰个计划管制协议咧，就要加价嘅。咁所以呢度又系即系其中一个要了解噶啦。咁、第二咧就系话究竟系点样供电法咧？因为以前都拗過一啲嘢㗎啦，上咗個電網究竟嗰個係水電啦、啊、燒煤啊定係太陽能呢，你分唔到嘛，一上咗個電網。咁佢係有專線啦、啊、專門嘅供應定係咩呢？咁呢啲要搞清楚囉。 我想知道，但係而家譬如大亞灣核電站嗰度其實有佔咗香港幾多嘅供電㗎，嗰度係。如果再係即加強輸入核電，其實可唔可以透過大亞灣核電廠嗰度輸入，係會唔會更加快呢？又方便呢？或者 其實大亞灣八九成俾咗香港㗎啦，即係如果係技術性嚟講，其實係俾曬咁滯㗎啦，咁即係所以其實大亞灣係冇得再增加嘅，咁即係話要喺其他地方，即係其他陽光啊或者其他區域咧再拉個電纜，嗰度好遠嘅，即係嗰啲地方，咁佢哋因為國內其實核電都係幾個 percent 啫嘛，即係我哋。知道好多反應堆，但係其實實際得幾個 percent， 咁所以佢係咪好足夠能夠供應到俾香港呢？依、這個都係問號。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即係你而家睇到個能源危機呢，我哋一定要諗多啲唔同嘅渠道囉。咁、核電只係其中一個選擇囉。 Okay. 好啊，同阿余婉晴你倾到呢度先。余婉晴咧就系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讲到132区就会有一啲嘅电力嘅设施啦。咁见到局长都话日后会有一啲嘅呢个电力设施咧，可能会加大内地输入电力嘅一啲嘅能力嘅，亦都话其中一个策略咧，要达到2050年前去呢个碳中和咧，都系要一啲区域合作，加大由内地输入电力嘅能力嘅。听大家嘅电话啊，电话旁边有黄生，早晨。 早晨， 早晨，黄生，请讲。 系，咁我就30年前咧，就住喺上水嘅林屋区，即系以前木造嗰啲咧。即系大约而家上水套房嗰时系百几座嘅，即系好多嘅。咁嚟讲咧，就佢其实离开个火车站都几远下嘅。咁我而家睇翻阿局长拣嗰啲，都上水啊、屯门啊嗰啲，即系其实点讲咧？我哋嗰時都會有單車徑咧，即係通去嘅地方，即係變咗啲居民咧自己可以踩單車，即係有時公共交通嗰啲有啲綠 van 或者唔嚟啊，咁你行都幾辛苦嘅。咁另外嚟講咧，我哋百幾座啦，咁我都提過意見到排，咁而家你新嘅假如公屋即係用電嚟煮食都好嘅，因為我哋嗰時一火燭咧好驚嘅，因為隔離嗰座會燒埋過嚟噶嘛。咁就另外嚟講咧。我哋嗰個年代呢，即因為我哋嗰條村好大嘅林屋區，就百幾座呢，佢會有幼稚園嘅，即或者搵啲 NGO， 因為點講呢，如果你係屯門嗰啲離開市區好遠，如果人啲細路仔小朋友，即係幼稚園係即係因為你即係你去市去返出對市區，啲保姆車都未必嚟啦咁樣喎。咁另外嚟講呢，我就提返大家啦，咁就其實點講呢，我到上樓96年嘅時候呢，咁其實呢就佢最多俾我揀到去大埔嘅啫，即係唔可以出返市區嘅。咁即係好簡單，你跑返而去偏遠嘅區嗰時係去東涌嗰啲就可以去，但係入到東涌好多人都冇嘢做。咁所以提返。咁另外嚟講，我希望局長呢，即係其實我嗰時住林屋區呢係96年我上樓嗰時候，我記得係幾十蚊嘅啫，即係唔使60蚊嘅。咁我上樓去返上水嘅公屋呢，嗰時800多元，咁到我而家到今時今刻，我都係千零蚊租，咁所以頭先局長都有講話有啲1800元，咁但係問題就另外一樣嘢啦，我唔知林屋即係我哋嗰時係冇得減半租嘅， 咁你揀嘅公屋都成2000多元，咁譬如話好似舊年第第五波嗰陣時，好多人冇嘢做，會唔會有得減半租咧？即係有時點講，人哋會擔憂呢樣嘢。另外咧，我希望大家要留意啊，而家話北部都會區之後咧，我哋上水區啊，即係嗰啲兩餸飯啊，都冇25元，低翻一條村友嘅，其他26、27，即係其實。而家话起好多嘢，咁好简单，你睇翻早排回家嗰度咧，讲话嗰啲老村咧，即系个房署牌啦，你见到系彩虹村、华富村，因为佢冇卖俾领展啊，啲嘢就好平。 O、okay. K， 我哋彩园村嗰啲贵到飞起嘅，因为俾咗领展，即系希望政府要留意翻呢样嘢。 O、okay. K， 由简约公屋讲到一啲物价等等嘅情况，阿黄生电话同佢倾到呢度先。另外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下个月咧就会发表呢个财政预算案噶啦。佢寻日喺网志嗰度都提到话，预计今个年度嘅赤字咧就会系超过1000亿元，认为咧若果大幅系收紧财政开支。或许咧就会不利经济复苏，就未必适宜一刀切取消所有嘅纾困措施。不过佢就话部分推出多年嘅纾困措施咧，可能系需要调整嘅咁。有关于预算案啊，请嚟一位嘉宾讲下佢点睇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 早晨，吴杰庄。预算案你自己系咪都有啲期望啊？都 会啊，我同财政司都提咗19项嘅意见嘅。咁里边嘅意见咧，总括嚟讲咧，都系一个大方向啦，希望开源节流啦。咁我自己就选委界别啦，都对一啲经济啊其他议题都比较关心啊，所以喺开源方面咧就俾咗多少少嘅意见政府嘅。 先讲下开源你嘅睇法系点啊？ 系啊，开源嗰度我有个意见嘅，就希望咧特区政府可以研究一下咧，会唔会推出一个叫做电子公民嘅签证嘅，就令到可以香港能够增加多啲唔同嘅收入。一啲咁讲咧，其实呢个计划都唔系新嘅嘢嚟嘅，喺全世界大概有9个国家咧系做紧嘅，其中一个比较出名啲咧就爱沙尼亚，都推好多年啦。咁我都睇翻佢啲数据啊，即系最新数据我未有喺手，但系喺2年前嘅数据咧，其实佢哋推出咗几年时间咧，都接近有10万个呢啲咁嘅。电子公民嘅签证，咁其实里边大概有80%多-90%嘅人咧，都喺里边开公司嘅，开企业嘅。 不如简单讲下究竟电，因为大家听可能未必知道电子公民系究竟系一个咩嚟嘅先，咩概念嚟？ 电子公民其实好简单，就系佢系一个全世界开放嘅，就可以喺国家咧申请一个电子嘅身份证。咁但系呢个电子身份证咧，就并不能够咧系一个入境嘅签证，又或者系移居嘅一个条件嘅，即系。分开嘅两件事，佢唯一嘅功能系做咩咧？你攞咗个电子身份之后咧，你就可以喺当地开公司、开银行户口、做生意，要佢控制你间公司，就系咁嘅操作嘅。 OK， 咁有呢个电子公民嘅计划，或者有一个数码牧民签证，对于香港嚟讲，其实有啲乜嘢咁重要，或者其实需求啊大唔大咧？ 我就睇翻人哋即係愛沙尼亞嘅數字咧，佢過去都共即係2-3年時間都貢獻咗接近100亿嘅一個港幣啦嘅產值咧，交咗幾億嘅税俾當地政府嘅。而呢個錢咧係冇使用過當地嘅任何嘅市民嘅一啲日常嘅需要，譬如醫療啊、教育啊嗰啲冇啲成本嘅，係淨賺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值得去諗嘅。同埋香港咧，而家政府積極喺度做緊搶緊財、搶企業啦。咁而呢一類嘅計劃推出嚟咧，咁嗰班咧都係啲喺新經濟，譬如數字經濟啊、文化創意產業咧比較活躍嘅一啲人嚟嘅。咁嗰啲人係嚟自全球唔同嘅地方，同埋相對咧年紀都係比較年輕嘅。咁如果今日配合翻香港，我哋成日講啦，我哋人才不足啊，各行各業都揾唔到人，有個問題就係我哋要用好多成本去搶企業。咁如果推出呢種嘅計劃咧？當然要配合香港實際的情況，能夠優化到咧，係將會幫到香港，除了增加收入之外咧，亦都可以改善到成個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和地位。因為呢一樣嘢咧係比較係即係叫做科技為本嘅，即係大家覺得呢個國家有科技先進，電子政府咧先能夠做呢件事嘅。 但你自己具體諗法有冇？譬如有呢啲電子公民計劃或者係數碼牧民嘅簽證，有冇一啲要求咧？譬如學歷啊，或者收入等等，咁從而係吸引某一方面嘅人才或者企業嚟到香港，有冇啲具體諗法嘅呢個？ 對其他國家嚟講咧，即係做法我都參考過嘅。佢哋冇有比較簡單啲，比較開放。第一，你冇危害當地嘅安全。即係佢一定會有個調查㗎，譬如冇犯罪記錄啊，冇其他嘅一啲問題，咁佢就會 批俾你噶啦。咁至於你學歷啊嗰啲係都唔睇嘅，因為本身佢唔會有一個實體一個人移居入咗呢個城市，即係可能用咗我哋公共服務，或者甚至攞咗我哋香港嘅一啲福利啊等等，呢啲唔會發生嘅，完全唔會發生。咁變咗呢一方面可以鬆啲，但當然如果佢喺網上去做生意，而嗰啲生意衍生一啲影響到我哋本地安全，亦都唔可以啦。咁當然，咁呢啲咧，其他國家做法就比較寬鬆啲。變咗見佢哋嘅批准率咧，都超過 95% 嘅。我睇到啲數字。 睇翻其他國家嘅經驗咧，推行電子公民嘅計劃啦，咁即係其實佢可以喺香港有一個電子公民嘅身份做一啲商業活動啊，譬如係咪包括埋即係開銀行户口啊、註冊公司啊？或者報税啊呢啲，其實香港喺監督上面會唔會有啲困難，或者其他國家嘅經驗係點㗎？監督上面， 監督上面其實佢都有一個比較完善嘅體系嘅，即係每個國家或者每個地方佢自己本身都有一套，即係佢，譬如我哋香港，我哋有我哋嘅警察啦，我哋有金管系統啦等等，咁其實呢都根據翻呢啲嘅系統去做。咁而最困難一個位咧，就譬如你講到開銀行好啦，咁但係其實隨住而家我哋香港嘅虛擬銀行啊等等咧，其實開個户口都唔需要見人嘅。都非常成熟嘅，咁呢啲其實都係我相信科技嘅進展咧，喺大數據嘅平台底下咧，呢啲問題都係香港能夠解決，而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好新嘅嘢啦，即係其他國家都做咗好幾年，咁都相對經驗睇出嚟都係比較正面嘅，所以我覺得係香港可以值得去研究一下啦。 嗯，睇翻香港成個情況啦，其實外來嘅人才選唔選擇嚟香港做一個即係所謂數碼牧民，嗰個吸引力有幾高咧，或者？最直接對於香港的經濟效益是什麼呢？ 其實看回這些數碼牧民參與的行業，我看到他們開的公司呢，大概有 40% 都是跟這個資訊、通訊類有關的，另外 30% 接近 30% 就是跟專業服務、科學或者一些技術有關，而這一樣東西其實對香港，我們剛剛看到我們創科局出了一個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藍圖，裡面提到很多數字，譬如現在我們2022年在香港創科的工作人口46,000多，希望在五年内生到60,000，即是有10,000多人的增加。咁而家睇呢個數字，香港自己培養可能都未必足夠啦。加埋外部輸入嘅，亦都我擔心未必會足夠呢個數字。而呢個數字實際咧，其實好保守嘅60,000，因為其實香港嗰個需求呢啲科技人才咧欠好多。咁有呢個數字牧民嘅計劃，如果出咗嚟咧，有機會可以幫到一啲其他國家可能未諗住去實體而嚟香港，但係覺得香港嘅營商環境咧，都是排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啦，亦都是對接我哋國家粵港澳大灣區，我相信個吸引力咧係大嘅。 嗯，頭先講到呢一個係其中一個開源嘅諗法啦，係可以具體可以幫到幾多，同埋有冇其他對於預算案開源嘅建議咧？有 開源我都有，其實都留意咧市場上講到關於博彩税嘅問題啦。咁我都喺呢段都有俾個意見嘅，但我就覺得喺個稅率增加減少咧，呢個按市場規律去做咧會比較適合。但係咧，我覺得可以開源一啲品種啊，譬如其他啲體育類別啊。譬如話 NBA 啊、啲賽車啊等等，香港比較受歡迎嘅一啲體育項目咧，即係馬會力度咧，可以研究一下係咪開廣闊一啲嘅一啲項目咧，令到呢個博彩税可以增加到咯。 即係你意思即係比賽就即係涉及到賭博嘅比賽，唔止淨係足球啊嗰啲，就涉及到其他體育項目，定係點啊？你 係啦，都可以係啦，冇錯，可以增加啲比較熱門。咁當然呢啲要經過更加多嘅討論啦，唔同嘅 stakeholder 都要一齊俾啲意見啦。即係呢樣嘢都係。之前討論過啦，開足球呢樣嘢都係講好多好長嘅時間，好多意見俾咗團體俾咗意見，最後先結果推出嚟。咁我覺得呢一方面都可以重新去睇睇嘅。 一分鐘到啫，但係除咗話博彩税之外，有冇其他嘅税收你都覺得可以諗嘅咧？ 其他税收咧，我覺得會希望增加翻一啲旅遊方面咧，復甦翻啦。因為呢度我都提出嚟，希望政府可以牽頭啦，俾一啲旅遊嘅消費券咧，一啲遊客嘅，咁當然係有條件噶啦，譬如佢使咗。10元，我哋又俾佢2元、1元咁样，令到佢咧增加一个本地嘅消费欲，从而推动翻本地嘅经济啦。 嗯，好啊，吴杰庄同你倾到呢个先。啱啱倾过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啦，讲到佢其中一个预算案嘅建议，就系一个电子公民嘅计划，一个开源嘅措施嚟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想同大家讲外面天气情况。外面气温15度，相对湿度42%，有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及非常干燥，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阵雨，气温回升，本周后期雨量增多。拜拜。